慢速中文 Slow Chinese。 蚁族，我最近在看一本书，书名叫《蚁族》。别误会，这不是一本介绍蚂蚁的书，他写的是中国城市里一群像蚂蚁一样生存的年轻人。这本书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。蚁族这个名字是最近才受到人们关注的，但是这个问题很早就已经产生了。为什么叫他们蚁族？因为这群人有跟蚂蚁一样的特点，聪明却又弱小，常常在一起生活。聪明是因为这群人大多数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他们受过高等教育，他们都希望在大城市找到好工作，然后留在那里。弱小是因为这些人收入很低，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，工作不稳定，常常生活在担心和害怕中。这些年轻人大多是80年代出生的，属于80后。这些低收入的年轻人为了节省钱，就租房子住。他们在城市的边缘形成一个个聚居村。这些聚居村的条件显然不好，这里卫生不好，交通很乱。唯一的好处就是一切都很便宜。蚁族不是一本小说，而是一份真实的调查。做调查的也是一群80后大学生。正是对社会的关注和对同龄人的关心，让他们决定做这个调查。带头做调查的是北京大学的博士后连思，他召集了一群来自各个专业的有责任感的学生，进入蚁族们的生活，了解他们的想法，寻找产生问题的原因。通过调查，他们发现蚁族生活的聚居村不仅北京有，全国很多大城市都有。在他们做调查之前，大家都不知道自己身边有这样一群人。然而，蚁族的人数非常多，根据书里说的，仅仅北京地区，蚁族人数就达到10万。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是大量的调查数据和图表，后半部分是蚁族的真实故事。在这些人中，很多人过着非常辛苦的生活，但是他们都仍然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。很多人来自农村，他们想在大城市生活，或者建立自己的公司。可是现在的毕业大学生太多了，找一个好工作很难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国的房价、物价越来越高，在城市里生活就要更多的钱，而人们的收入却没有提高。人们总是很想进入大城市，虽然他们知道，如果回到家乡，